各位法师，各位同学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大家跟着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只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。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；离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；诸众中尊，阿舍利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。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；离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，阿舍利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。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；离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请睇《大经科注》第459页，我哋从第二行睇起，寂静者离烦恼若寂，绝苦患若静，即涅槃之理。知此偈曰：寂静即涅槃理也。又往生要集上曰：一切诸法本来寂静，非有非无。呢句话非常重要，希望大家记住：一切诸法本来寂静，非有非无。咁就系诸法实相，一切法嘅真相，一切法的本来面目。如果我们有事放不下，将这句话多读几次，特别侧重在非有非无，也就是说一切法是虚幻的，不是真的，你什么都得不到，包括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全是假的。世界万法无因，不是非有非无。为什么讲非有？我们会想到弥勒菩萨跟我们讲的，整个宇宙一切万法，它在这个世间的时间有几长？2240兆分之1秒。换句话讲，一秒钟佢已经生灭2240兆次，边一个系你？呢个系真相，所以非有啊，亦非无。佢能现相，现相嘅时间太短啦，我哋简直一啲感觉都冇。2240兆分之1秒就喺眼前。一切法都是在这个频率里面产生的。前念灭了，后念就生了。速度快到我们没办法想象。这个就是事实真相，所以你认为它有，完全不是了，完全错了。所以明白的人，他心是寂静的。佢唔执着有，亦唔执着冇，有冇两边都放下啦，咁就叫本来寂静。诸根者，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，今此六根同归寂静。我哋前面就学到呢度，而家我哋跟住睇下面。六根同归寂静是哪个？法身菩萨，中国禅宗讲的， 明心见性就是这种境界，见性了，他的心是寂静的，寂是寂灭，静是清静。念老举华严经为我们说明，如华严经曰：观寂静法，离诸痴暗。痴是起心动念，暗是分别执着。真正能见到一切法是寂静的，自然就不执着，不分别，不会起心动念，全是假的，全等于零，全不可得。一切法不境空，不可得，无所有，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更有进者，再进一步讲，世尊释迦牟尼，牟尼这两个字就是寂静，寂寞和寂静的意思。我们知道，明可明，非常明，道可道，非常道。中国古人知道，大乘佛法亦是这样。佛有没有名号？没有。菩萨有没有名号？亦没有。佛的名号从哪里来的？自性的性德，从这里起的。所有名号是性德，自性本有。菩萨的名号是修德，性修是一，不是二。名号功德不可思议，都是为此时此处一切众生他的需要，佛就用这样来做名号。名号就是佛菩萨教学的宗旨，教学的根本依据。地球上的人没有慈悲心，所以用释迦，释迦就是仁慈的意思，通常翻做能人，他能仁慈，仁慈待人。牟尼呢？牟尼是寂灭，是对自己的，对自己要寂灭寂静，对人要大慈大悲。佛的名号就这样的意思。念佛不知意思不得，不知意思就白念了，念念回光返照。我们要好像世尊那样，以无尽的慈悲对待一切众生，这才是学佛。所以佛修学的宗旨在名号上，牟尼是寂静，清净寂灭，人王经合疏上卷注解里头解释牟尼：牟尼者，名也，此云寂寞，三业俱寂寞也。身口意，身寂寞，寂然不动。口寂寞，无言语；意寂寞，无念头。佢叫身口意三业。理趣波罗蜜经解释讲：牟尼者，寂静而身口意寂静，故称牟尼。身口意寂静，正是金经中诸根寂静，而寂静正是涅槃之理体也。点先证得大波涅槃，身口意都寂静了，就是大波涅槃。我们有没有证到？没有。为什么？我们的身口意寂静是暂时的，根没断， 暂时的时间很短，几分钟、几秒钟，能有几个钟头，咁功夫算唔错啦。妄念又起嚟啦，起妄念，心就唔清净啦。心系一身嘅主宰，心唔清净，与身都唔清净，被烦恼习气染污啦。经典上讲嘅诸根直净，诸根直净就系契入明心见性嘅境界。点解啊？佢冇起心动念，冇分别执着，对一切法了了分明，呢种系智慧，自性本具嘅智慧，清清楚楚，通达明了，自己身好意，如如不动，不动喺边度？佢冇身体，冇物质现象，亦冇念头，就系冇心理现象，所谓自然现象亦冇，佢全冇啦。佢个样系点嘅？净宗法门讲得好，佢个样叫上直光，上系永恒不变，不生不灭，直就系呢度讲嘅直净，体咩体法身，宇宙一切万法嘅理体，一切万法系从佢现嘅，虽然从佢现，佢从来冇分别过，从来冇动过。光就系形容佢，佢点嘅？一片光明，一切时一切处无所不在。呢个系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嘅化身，从化身里面现报身、现应身、现化身。报身、应化身都唔系真嘅。对我哋凡夫嚟讲，应化身系假嘅，有生灭；报身冇生灭，报身系真嘅。报身报土，我哋称佢做一真法界；应化身嗰个土，我哋称佢为十法界。六道轮回，十法界六道轮回是假的，金刚经常形容得好，非常恰当，梦幻泡影，梦有梦，我们都有发梦的经验，想到我们眼前的世界是一场梦，好像有，实际上痕迹都找不到。敬教的好处在这里，使我们了解有了概念，慢慢将分别执着放下了，假的，你分别它，你执着它，叫造业。什么人不造业？明心见性的人不造业了，为什么？佢冇分别，当然冇执着。执着系从分别衍生出嚟嘅。化身菩萨唔单止冇分别执着，起心动念亦冇啦。点解唔会回归上直光？因为佢无始无明，习气未断。无始无明断咗，就系起心动念断啦。仲有起心动念习气，必须习气断干净啦，十部土就唔见啦， 所以十步都从边度嚟嘅？无始无明习气嚟嘅，习气断干净啦，常直光现前，自自然然融入常直光。入常直光，你嘅身体有几大呢？遍法界、虚空界，就是你嘅身体，所以称为法身。十部土里面称为部身，十法界里面、六道里面称为应化身。这些名词意义，我哋慢慢就体会到了。法身是真的，部身、应化身都是假的。部身有隐有现，无生灭；应化身有生有灭，不单止六道轮回有生有灭，四圣法界亦有生灭。点解呀？未能转识成智，仲系用阿赖耶。四圣法界用得正，六道轮回里面众生用偏咗，用邪咗。呢啲事实真相唔可以唔知道。点解呀？你唔知道，你冇办法用功，功夫唔得力。你了解明白啦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无论任何法门，功夫都得力，所以叫做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所以寂静，正是涅槃之理体。于是我们就知道，大乘教终极的目标是大波涅槃，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。大波涅槃是什么？诸根寂静，六根在六尘境界上，没有起心动念，如如不动，那就是真正诸根寂静，真正明心见性了。诸根寂静就是明心见性，而寂静呢，正是涅槃之理体。寂静就是禅定，一定要知道禅定的意思的广义，不是狭义。狭义修禅得的定叫禅定，广义修任何一个法门，八万四千法门、无量法门，通通是禅定。所以先讲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再睇下面嗰段，由于远离分别之妄惑，诸根寂静，契入涅槃之理，故俗曰决定成等正觉，正大涅槃。经文咁肯定。决定成等正觉，就是正等正觉。发生大事，后面正大涅槃成佛。前面那句成等正觉是菩萨位次圆满了，等觉菩萨。后面正大涅槃是究竟圆满，正得华严经上讲的妙觉果位，上面没了，究竟圆满。经上决定成这三个字重要，无丝毫疑惑。阿弥陀佛在因地上发的愿，如果这个愿不兑现，他不成佛。现在在西方极乐世界成佛已经十劫了， 换句话讲，佢每个愿都兑现啦。尤其是第十二愿定成正觉，十三愿光明无量，十五愿寿命无量，十七愿诸佛称叹，十八愿十念必生。呢五愿善导大师讲，四十八愿核心，四十八愿最真实的大愿，佢重要啦。佢里面等正觉，乃无上正等正觉之略称，大涅槃亦佛果之名，亦为入灭。我将佢讲成两个，正等正觉是菩萨最高的果位，等觉菩萨正等正觉，再往上去就不称菩萨了，称佛了。菩萨的名到正等正觉就最高峰了，再上去妙觉如来大波涅槃，这样说也很清楚。大涅槃佛果之名，亦为入灭，入是契入，灭是烦恼习气灭尽了，再无了。据云波涅槃，通常讲涅槃，梵语具足的音是波涅槃，上面有个波字，这个波什么意思？中国人讲圆圆满，所以从意上翻的时候可以翻成圆寂，圆满清净寂灭，就是法身如来以义充法界，得被尘沙若圆。圆的意思从义理上讲，他的身法身，法身是遍法界虚空界，咁从德，德就是他起作用啦。比如做行沙，好似恒河沙数一样，无穷无尽，佢具备无量嘅智慧，无量嘅德能，无量嘅相好，所以叫圆，冇一丝毫欠缺。诸佛如来同你讲亦讲唔清楚，必须契入先至，契入就是这里讲的入灭，你契入，灭是一切烦恼习气通通无了，咁就是圆寂，梵语称为涅槃。体穷真性本体，穷尽于真如法性，这种境界就是真如，就是法性，就是本性，就是自性。佛在这件事情讲了几十种名称，真如本体都讲它。为什么讲这么多？这种是教学的微妙，教学的殊胜方法，教你认他的意思，不要执着名字上，名字是假的。马明菩萨在大乘起信论教我们学法，怎学法？听经离言说相，不执着，不分别言说相，离名智相，名词述语都是假设的。佛为了教学方便，用这些方便法，千祈不要执着，执着就错了。离心缘相，心缘我们想它什么意思，不想得，想就错了。 你一想点呢？落喺阿赖耶里头，唔系圣德，唔想佢，而是自然出嚟。呢个系圣德。学讲经嘅人，无论在家出家，都有呢种经验。讲经之前要备课，要做充分嘅准备。上讲台之后，有时候契入境界，确实讲出微妙之法，自己唔知。帝闲老和尚系讲经嘅法师，契入境界之后，听众之中江未龙居士同佢做笔记，讲完之后，江居士攞笔记攞俾佢睇，佢问江居士：佢话系我讲嘅咩？是啊，冇错，点会讲得咁好？自己都觉得意外。咁系咩？当时讲过自己唔知道，完全从自性里头自然流露出嚟嘅。咁要咩？一刹罗嘅清净心，一刹罗嘅忘我，自性智慧德能尚好，佢就流出嚟。我觉得每个真正认真学习经教，在讲台上都有这种经验。李老师有这种经验，我们亦有这种经验。所以老师教我学经的秘诀，守住四个字：知性感通。通就是障碍没了，经教的义理贯通了。用咩方法贯通？学难啊！学系世间要用头脑、用阿赖耶、用意识，咁唔会贯通嘅。只能学个知识，学个皮毛。要用乜嘢？要用感应。点先能得感应？诚，真诚到极处叫至诚。学圣言教诲。学佛菩萨真正的秘诀，老师传给我们，我们自己努力将这两个字做到，做到至诚。怎么做？从着衫吃饭要有至诚心，做事要有至诚心，待人接物起心动念都至诚。至诚头一个不骂自己，不是不骂人，不可以骂自己。骂人有时候可以用叫方便。一个猎人追住隻猎物，要杀佢捉佢。追到三岔路口，三岔路口有个人见到，菩萨见到了。那个时候隻小动物走咗啦，猎人问佢有冇见到，见到啦，从边度走？从呢边走嘅，咁就呃佢啦。点解要呃佢？免得佢做杀业，亦救咗隻小动物，冇自己呀。所以一切时、一切处、一切境缘之中，境系物质环境，缘系人事环境，都要用真诚心，唔怕蚀底。有好多人唔敢用真诚，为咗怕蚀底，唔怕蚀底。佛菩萨常讲，古人亦常讲，吃亏系福噶。蚀底得越大，后头福报越大。唔怕人呃，唔怕人毁谤，唔怕人陷害，乜嘢都唔怕。你就用真诚，真诚佛菩萨日日见到你，一切善神时时在你身边，你怕什么？如果不诚，不诚你身边不是佛菩萨，是妖魔鬼怪。这个是事实真相啊。底下讲，体穷真性，本体穷尽于真如法性。这里从文字上来解， 这个体是法身，是理体，遍法界虚空界，真正是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，妙著上类，这句受用了。你如果未能体穷真性，你就没办法断了所有现象的累聚，这个累聚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干扰，这个相是现象。遍法界虚空界里面，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这三大类，你会不会受它感染？会不会受它干扰？会啊。会的是什么？会的是凡夫。人在这上面就要用功夫，叫修行。修行是修正，行是行为。我们六根在六尘境界上的行为错了。什么错？见到就分别，就执着，就有喜欢，有讨厌。那是什么人？标准的凡夫，出离不到六道轮回。小乘将行为修正一部分，不执着了。为什么？知道是假的，知道一切化不境空，不可得，所以对物质占有的念头没有了，知道占有不到。它存在在世间的时间有多久呢？2240兆分之1秒，你怎会占有得到呢？没可能的。我们现在讲一秒钟，一秒钟时间很长，一眨眼就过了，这一秒钟能不能再拉回来？拉不回来了。下面一个念头又补上来了，太快了。我们要时时用这样来观想，来观宇宙之间一切万法。慧能大师讲的，何其自性能生万法，万法就这样生的。万法有无，不讲得无，亦不讲得有，你讲有它不在这里，你讲它无，它真正生存2240兆分之1秒，它真有。我们觉得有样东西，有个现象，想下，至少半秒钟，半秒钟它生灭多少次呢？1120兆，单位是秒。1120兆分之1秒，半秒钟啊！我们会见到一个大概，见到有棵树，有个人，有间屋，怎样的看得清楚吗？看不清楚，太快了，看不清楚。半秒钟你看，1120兆分之1秒，我们先见到一个模糊景象。这个是事实真相，这个事实真相被现代量子力学家证明到了。佛点知的？甚深禅定，真正见到那种境界，大乘经上佛常讲，八地以上，明心见性还未得，明心见性再往上提升，提升到八地，哪些人明心见性？《华严经》做标准，原教初住就开悟了，就明心见性了。开悟是第一个位次，初住，再提升到二住、三住、四住到十住，十住再提升十行，十行再提升十回向，十回向再提升十地，十地还要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 一直到八地，阿赖耶的现象见到了，你就知道这种禅定功夫几深了。八地这个标准难啊，慧能大师开悟了有没有到八地，咁好难讲。住在十部庄严土的菩萨41个位次，从初住到等觉都住在那里，十部土最后一品生相无名杂气断干净了，这个世界就不见了，没了。没了出现什么呢？常寂光，常寂光见到了，常寂光等个菩萨都见不到，必须在等个这个位置上将无名杂气最后那一滴断了，常寂光现前了，十部土不见了。所以十部土它没有生灭，它有隐现，有缘现无缘隐了。它会不会隐？它不会常隐。为什么？缘具足。还有等个菩萨要在那里修行。常寂光里面就现十部土，常寂光里面的如来就现部身，部身部土同那些明心见性的菩萨在一起，帮助他们提升。这个事实搞清楚搞明白了，我们的方针、学习的方向、学习的目标就会安定了。我们有方向、有目标，那就是海贤老和尚讲的，要转、要一，你就能达到。达不到最高的，原教初住就得了。初住点呢？到极乐世界追随阿弥陀佛，做弥陀弟子，在极乐世界好啊，生活环境、居住环境、学习环境无比的殊胜，遍法界、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最好的地方，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，我们真幸运这一生中有这么好的缘分，要捉住。世出世间一切法要放下，不放下心不转，念不转，就很难成就。心要转，心要一，不难成就。我们见到海贤老和尚、海庆老和尚，亦见到海贤老和尚的母亲，他们为我们表法。你如果看明白、看懂了，慢缘就放下了。为什么？他能做到，我亦能做到。做不到的事、牵肠挂肚的事太多了，就放不下了。那些牵肠挂肚全是假的，没一样是真的。真的不要，要假的，那我们就抵受罪了，你能怪人吗？所以妙住上类真妙啊，住是永远不再着相了，不再分别相了，不再起心动念了，在一切相里头不起心不动念，那人就成佛了。至少原教初住菩萨、别教初地就到这种境界了。这个直的意思括弧有一句讲，微妙而断绝诸相之类，不再受他们影响了。这个直的意思讲得好啊。下面言首心经略说， 华严延寿大师《般若心经》注解里头讲：涅槃此云圆寂，圆系圆满，即系寂灭。为得无不被清圆，《般若经》里面常讲智慧圆满，德能圆满，相好圆满，三种圆满全喺极乐世界，障无不尽，所有一切障碍冇咗啦。大涅槃者，指大乘之涅槃，简非小乘。大乘涅槃具发身般若解脱之三德，有常乐我净之四义，离分段变异而生死。具是具足无边之身智，是大乘涅槃，你通通都得到了。分段生死六道里头有，变异生死六道里头亦有，已成人有变异无分段，六道凡夫这两种生死都有。分段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，好像我们现在从出世到八十九十个世了，这一段叫分段。变异是日日在这里，就是我们用经上那句话来讲，一秒钟二千二百四十兆，二千二百四十兆，这种是变异，它在这里变化，一个一个变，变异生死，变异生死很微细，哪个有？阿罗汉以上都有，亦即是说，十法界、四圣法界有，有变异生死，没有分段。声闻缘觉菩萨佛，这四圣法界，换句话讲，这十法界里头的往生道诸佛如来实部庄严土，这两种都没了，称为法身菩萨了，所以它是大乘涅槃。至于二乘，则三德之中紧具解脱，四义之中为常乐净，但离分段仍有变异生死，灰身灭智，是为小乘涅槃。意思不同，小乘人有常有乐有净，冇我，常乐我净，那个我未断，大乘断了啦。断了的时候，这四种真的我现前啦，常乐我净现前啦，我是什么意思？大自在啊。小乘人确实得小自在，未得大自在。这愿是第十二愿，定成正觉，念路住得好，引经据典。我们读完，点先将它落实？在生活、工作、待人接物，最有效最简单，我们可以做得到的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心中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，好啊。再看下面第十三愿，亦是非常重要的，善道叫真实五愿。第二愿光明无量，光明是智慧，请看经文。我作佛时，光明无量，普照十方，绝胜诸佛，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。右面个像，右像，右像是第七像。这一章里头有两愿， 第十三，光明无量。下面嗰愿，第十四愿，烛光安乐。我哋先睇第十三愿，前面交代嘅千万亿倍以上呢段经文系第十三愿光明无量愿。若有众生以下为第十四烛光安乐愿，第十三与第十五寿命无量愿净影称为摄法身愿，以其摄法身成就也。因解以此二愿为真报身之德，又为此光寿无量二愿为方便法身大悲之本。我们往下看，盖无量寿则树穷三滞，佛身常住众生有意，无量光则横遍十方，得容遍咒摄化无尽，故为大悲方便之本，报身之实德也。我们就读到这里，第十三和第十五，光明无量、寿命无量，都是善导大师讲的五种真实愿里面的两愿。净影所讲得好，光明无量是摄法身愿。为什么？以其摄法身成就也。光明就是法身，照一切处一切时，没有它照不到的，它是一切法的本体，一切法不会离开它。这个体没办法形容，古人难，现在有科学技术，它就摆在我们面前，电视荧幕、电脑荧幕，我们将它打开见到什么？一片光明。再按信号，色像出现了，那一片光明就好像是常直光，按频道就是能生万法，万法是假的，生灭法，刹罗生灭，光明是真的，光明不生不灭，光明的生灭我们看不到，其实它亦是生灭，我们将它当作常直光，常直光真的不生不灭，我们电视荧幕的光它还是生灭法，但是不容易看出来，那个色像容易看出来，生灭和不生灭和合在一起。我们凡夫没有能力分，哪个能分？觉悟的人能分，觉悟的人分知道是假的，不受他干扰，凡夫不知道他是假的，受他干扰，你看他笑你亦笑，他喊你亦喊，你受他干扰了，你就受他影响了，受干扰受影响就错了。佛教我们修行就在这种境界里头，从假相认识到本体，它有个不生不灭的本体，它是什么性，在哪里？六根门头，楞严经上世尊对波斯匿王的开示那段经文就讲这个道理，这个道理很难讲，说明什么？我们身上 是生灭相，但是里头有个不生灭的嘢，咁是真的。佛举个比喻，你眼见见呢个功能是真的，点解啊？佢不生不灭。佛举例啦，问波斯匿王：你第一次见到恒河是几岁？佢话三岁，母亲带佢去拜水神，经过恒河第一次见到。佛就用呢个做比喻，佢话你呢十年，你十三岁见到恒河，恒河变化啦，相变咗啦，你能见嘅嗰个见有冇差别？波斯匿王话冇差别，我能见。咁再二十岁、三十岁、四十岁到而家，而家嘅年纪六十二岁，你睇恒河嗰个见有冇差别？冇差别。外面境界，外面境界唔一样啦，年年都有变化。能变化嘅系假嘅，唔变系真嘅。所以你呢个身体系假嘅。你能见能听能闻能嗅能尝，呢六根嘅根性系真嘅。点解？佢唔受外界而影响。我哋年纪大啦，眼冇用啦，见到外头眼花，睇唔清楚啦。咁系咩呀？咁叫根。唔系性，近出咗问题，我哋戴副眼镜唔系就清楚啦咩？佢唔系性嘅问题，性冇问题，近佢亦跟住年龄产生变化。波斯匿王听懂啦，听懂咗好开心啦，原来我不生不灭，我嘅身体有生灭，我嘅六根根性不生不灭。生灭嘅会坏，不生不灭嘅唔会坏啦。佢明白呢个道理。我哋嚟睇，眼能见，耳能听，鼻能嗅，舌能尝，身能触，意能知。呢六根嘅根性就系真性，就系本性。如果唔被染污，真正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呢六根嘅根性嘅能量，无量智慧、无量德能、无量相好，佢并冇失道，只系眼前有障碍。障碍就系烦恼习气，烦恼习气系对真相唔明了所产生嘅，唔明了就系迷惑。迷惑就是无智慧从这里产生的。由于这种迷惑，它就造业。业有染净，有善恶。完全修正业，远离一切染污。好。那就是菩萨依成。如果有染污，染污里头有善恶，清净里头冇善恶，染污里头有善恶，善六道里头三善道，恶就造成六道里头三恶道。所以六道从边度嚟嘅？六道从染污嚟嘅。边个染污？意染污啦，第六意识染污啦，末那染污啦。末那是染污的根，染污的本源，它影响第六意识造业了。所以末那叫染污意，第七识它染污，它本身是什么？四大烦恼常相随，意根是四大烦恼变现出来的。第一个是我，执着有我，有我就有我爱， 我爱是贪，我慢，我慢是嗔，我痴，痴是愚痴，三毒烦恼。仲有个怀疑，怀疑是乜嘢？怀疑是愚痴的根。我哋修行要捉住根，根找到了，从根上落手来得快有效。不怀疑，你呃我，呃我亦不怀疑。你哋睇老德和尚有一段写得好清楚，人哋呃佢，石头里面有佛，佢系见佛就拜，冇佛佢唔拜。人哋话石头上有佛，叫佢对住石头叩头，将头叩咗个大瘤，就咁嘅一个老实人。讲牛屎，牛屎里头有佛，佢将头叩到成头牛屎，人就咁呆啦。佢真成佛啦，佢成佛亦不可思议，都系预知时至，志在往生。往生两年啦，佢哋乡下嘅人，有一日喺汉口路上遇到佢，喺街上路上遇到佢，总系旧时咁，孭住个麻袋，就好似布袋和尚咁，孭住个袋周围化缘。家乡人就问佢，都叫佢老德和尚。老德和尚回头睇下，佢话你点解会喺呢度化缘啊？同我一齐翻去好唔好？你哋行先，我过几日先翻去。翻到乡下，嗰啲人将喺武汉遇到老德嘅事情讲俾大家听，咁就奇怪啦。老德两年前过咗世啦，点可能呢？唔系一个人见到，好几个人同时见到，真系佢。再挖开坟墓，坟墓里头人冇咗啦。说明佢见到嘅唔系假嘅，唔系眼化。咁系咩呀？唔怀疑呀。唔怀疑系佢唔如痴。我哋一般人见到好似痴痴呆呆，佢唔如痴呀。佢真有智慧。人哋认为佢系呆和尚，时时攞佢开玩笑整蛊佢，佢完全当真，一生冇怀疑过。一切人一切事物冇怀疑。冇怀疑就系真智慧，凡夫唔知道。冇傲慢就冇嗔慧，嗔心，嗔嘅心就系傲慢，贪嘅中心点就系情执。所以断贪嗔痴从边度断？从情执上断贪，从傲慢上断嗔，从唔怀疑断痴，咁好重要啊！净影称为摄法身愿，以其摄法身成就因解，以此二愿为真报身之德，就是光明无量、寿命无量呢两愿。光明是智慧身，寿命无量是法身。法身光明无量、寿命无量，虽然冇形相，能现一切形相，能现万法。能大师开悟嘅时候讲得好，前面四句是形容法身的理体，后面那句是讲法身的作用，作用能生万法，理体清净。第一句讲何其自性本自清净， 第一个清净，第二个不生不灭，本不生灭，第三个本自具足，就是一切智慧德能上好法身具足，不是外头来的。所以大乘经上有句话讲，心外无法，这句话讲得好，所有一切法都从心里头自然现前的。第四句，本无动摇，就是定，自性本定，它没有动过，它没有摇摆过。咁就令我哋想到，点解八万四千法门、无量法门，通通都修定，就是修个本无动摇，定到最后同本无动摇相应，就是回归到自性本定。呢一句就是自性本定，你必须回归到自性本定，自性嘅智慧。自性的德能上好就能现前，你就能得大自在，在十法界度化众生没有障碍了，无论众生问什么你都能解答，那就是自性本具的智慧，神通无量无边，没有障碍。所以从这些经典里面，我们合起来看，就能体会到大乘佛法是以明心见性为学习的终点。明心见性就毕业了，就是带你回归自性。佛有没有东西给我们？没有。你见性得到的全是自性本有的。佛冇一法可以俾人，佛讲嘅一切法原来系自性本自具足，见性就开法啦。呢一点比咩都重要，所以因解里面讲，光寿无量，光无量，寿无量，系方便法身大悲之本。方便法身就是报身，亦能称应法身，通通是方便法身，大慈大悲度众生的本体，报身的实德，故知愿众自世光寿无量，实为一切众生色界光寿无量，这一句意思讲得好深。这两愿之中，法藏法世光明无量，寿命无量，实在是为一切众生做榜样。为什么？他觉悟了，众生未觉悟，生佛是一体，生佛不二。佛的光寿无量，一切众生光寿亦无量，没有例外的。见到阿弥陀佛就好像见到自己的法身，万德万能，没有办法形容。几时证得？往生到极乐世界就证得，咁能唔去咩？古大德老一辈嘅善知识都教我哋，提示我哋：如果你一生未能生净土，你能唔能保住人身？保住人身系乜嘢？你呢一生五戒十善都能达到六七十分。你能得人身，八九十分你能生天，欲界天你出唔到六道轮回，得人天福报 你想下，你仲会唔会迷惑？这个是事实啦。如果得人之后又迷啦，细个时候冇好嘅缘分，冇遇到佛法，你就堕落落去啦。人见思烦恼，非常容易起现行，六道凡夫控制唔到，身见、边见、见取、戒取，中国人叫成见，成见系自以为是，邪见能断咩？思惑、贪嗔痴慢疑，呢啲一染上咗，造业啦。做嘅善离唔开三善道，做恶离唔开三恶道。三善道、三恶道都系消业嘅。三善道消福报、消善业；三恶道消恶业。唔好造业啊！唔好造业呢句话讲就易咯，唔容易做到。我哋试问下，能唔能原谅一个陷害我嘅人、羞辱我嘅人、毁破我嘅人，得唔得？唔得，唔得就冤冤相报，一定要原谅佢。点解要原谅佢？佢系凡夫，佢唔了解事实真相。真相系乜嘢？真相系假嘅，你我他系假嘅，唔系真嘅。你点陷害都系陷害呢个假身，陷害唔到灵性。灵性系真嘅，灵性不生不灭，佢系真我，佢同自性相应。呢、这个身同自性唔相应，八识五十一心所都唔系真嘅，系迷失真性变成嘅幻象。边个迷嘅？自己迷嘅。换句话讲，无因唔系自作自受，你点可以怪人呢？你真正睇清楚、睇明白啦，对一切陷害我嘅人，甚至好似歌利王割自身体，亦付之一笑。忍辱善人感谢歌利王，点解感谢？佢帮佢提前成佛啦。忍辱善人就是释迦牟尼佛嘅前身，歌利王成就释迦牟尼佛，将释迦牟尼佛成佛提前咗啦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发愿，将来我成佛，第一个道理，佢就是世尊嘅弟子，骄尘如尊者，佛讲话算话。六野院五比丘，佛讲四谛法门，第一个开悟正阿罗汉果。所以唔好怪人，呢一点比咩都重要。学佛呢一关过唔到，你就难啦。关关都要过，真正好似诸佛如来大慈大悲，悯念一切众生。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迷失自性变成咁咋。好似细路仔唔懂事，揸个小拳头打你几下，你仲会同佢打场交咩？你八十岁啦，佢先三岁，八十岁老人会同三岁细路仔打场交？冇可能啦。所以学佛嘅人同唔学佛嘅唔同啊。学佛嘅人了解事实真相，咁高啦，真彻底。世间人达到最高嘅境界，亦就认识因果，唔造业。我点解原谅佢，免得以后冤冤相报？呢个系世间圣言，出世间圣言完全一体。牙咬亲你， 你仲要揾牙报仇咩？咁冇可能。点解？一睇啦，一睇从边度睇，就记住六祖嗰句话：何其自性能生万法。呢一睇，万法系全宇宙，从边度嚟嘅？自性生嘅。咁讲要承认，一切众生同我系一体，慈悲心系从自性流出嚟嘅，真爱啊！害我嘅人亦真爱啦，非常可怜佢迷得深，我俾佢迷得浅，我就要原谅佢。咁佢唔原谅我，佢仲继续陷害，除得佢啦，害死咗好好。点解啊？去极乐世界啦。你睇佢做好事，将我早日送去极乐世界。永远只有感恩呢个词，冇怨恨。你将事实真相搞清楚啦，感恩嘅心生起嚟。你话你学佛有咩好处？好处就喺呢度，真嘅将诸法实相搞清楚、搞明白啦。下面念老引往生论呢一句亦好，往生论云：三种庄严入一法句。一法句者为清净句，清净句就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。往生论我们好熟，这三种庄严是依部庄严，讲了十七种。正部有宾有主，主是佛阿弥陀佛，讲了八种。宾是菩萨，每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菩萨，讲了四种，总共二十九种。极乐世界无比殊胜庄严，天亲菩萨在往生论里头将它总结为三大类庄严，就三种：依部、正部、老师、学生。正部里头有老师有学生，修净土要细心。极乐世界真的好像是一间学校，尽善尽美的学校。极乐世界没有政府组织，冇上帝，冇总统，亦冇士农工商，经常冇讲过。所以极乐世界只有两种人，一个是老师，一个是学生。老师是阿弥陀佛，学生是十方世界听到佛菩萨讲经说法，介绍极乐世界就认识了，真信发愿求生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都是正部里面的学生，无比殊胜庄严，美好到极处了，没办法形容，佛讲亦讲不尽。但是总归入一法句，这一法句就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，全归真实智慧无为法身。总摄啦，故因解若若若佛所证，则四十八愿皆入光受法身。光是智慧身，受 是形相的身，有没有形相？有。这个形相不是阿赖耶的相分。十法界里面的众生，包括十法界的佛菩萨，身上都是阿赖耶的相分。阿赖耶的境界上，极乐世界没有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体质就转变了。在哪里转的？我们想象中应该在莲花里头转变的。每个往生的人，我在经常见到的，体会到的，至少都跟阿弥陀佛见三次面。如果你没有见到阿弥陀佛，你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，你找不到。一定要佛来接引。第一次见面是你念佛的功夫达到一定标准，佛接受了，那就是怎样呢？功夫成片，弥陀现身给你看，来递信息给你，跟你说你寿命还有几长，到时候佛来接引，你自己心里头踏实了，极乐世界注册了，报了名了。第一次见面，第二次见面寿命快到的时候，佛来通知你，跟你约时间，哪日来跟你见面，甚至连几点几分都讲得很清楚。第三次见面是他来接引你，这些都是楞严经上讲的现前见法，忆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，肯定有三次。第二次来通知同你约时间，最多三个月，最少的有七日，一个月七日，咁好平常，常见的。三个月比较少啲，有我哋见过。我喺新加坡嘅时候，居士林嘅老林长陈光别，佢预知时间系三个月前。佢喺一张纸度写嘅系八月初七，佢往生嘅日期写咗十几个，冇人敢问佢，佢喺嗰日走嘅，三个月之前写嘅。当来见佛系往生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，咁系当来。前面嗰三个你仲未断气，你仲生喺呢个世间。法嚟通知你，我哋喺海贤老和尚光碟里面睇得好清楚，听讲解听得好清楚，佢嘅功夫到家啦，非常难得，一句佛号将件事尘沙雾明都断咗啦，唔系佛真嘅断咗啦。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净土中讲的你一心不乱，应该在几时？我看完又看，看完又看，看了几十次，我认为四十岁左右得到你一心不乱，想佛，佛就现前，所以他同佛见过几多次面？我最保守的讲法，绝对超过十次。在他那种境界，想见佛，佛就现前。佛现前要知道，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。佛在哪里？佛没离开我们。佛在上直光啊， 常直光遍一切时，遍一切处，你想佢马上就现前，你唔想佢，佢就消失啦，就冇啦。所以佢自己亦讲，好几次要求佛带佢往生，佛唔带佢去。阿弥陀佛同佢讲，你修得唔错，修得好好，喺世间多住几年，为大家做个好榜样表法，为学佛嘅人做好榜样，为修净土求往生嘅人做个好榜样，标准嘅样子。所以我见到嗰隻光碟睇咗三十几次，我就同大家讲，嗰隻光碟真係无量寿经，係无量寿经嘅总结。我哋要用呢种心态睇佢，佢唔係一般光碟，唔係一般开示，每日睇三次，一年唔间断就睇一千次啦。读书千遍其义自见，一日念一万声佛号，一年时间往生极乐世界，我就有把握啦。咁几难得啊！发起充满无比嘅欢喜，我劝大家系真嘅，唔系假嘅。到你几时将光碟睇明白啦，睇出嚟啦，你就知道我讲嘅系真话。下面引因解就系日本嘅净宗祖师，若若佛所证，则四十八愿皆入光受法身。佢嘅意思细心去体会，盖为极乐依证，只是弥陀法身之流现也。真嘅唔系假嘅，系事实真相。我哋而家呢个地球，太阳系、银河系，呢个宇宙系我哋自己发身嘅流现。我哋有冇发身？有，迷而不觉，唔系话迷咗就冇啦。有啊，我哋迷惑颠倒，特别系见思烦恼、错误嘅睇法、见惑、错误嘅想法、思惑。正因为见思烦恼，便现出六道轮回。我哋被困喺轮回里头，出唔到去，越陷越深。八万四千法门救唔到啊！从原理上讲冇问题，任何一法只要转日，就能明心见性。但系一个人用嘅专同因太少啦，唔讲都冇。有咁嘅人佢唔讲，真正修行嘅人，佢同城市隔绝啦，去深山道住山洞，过原始人嘅生活，佢得大自在。我相信咁嘅人唔少。依然喺我哋呢个世间，佢哋真修，我哋沾佢嘅光，我哋得佢嘅福报。点解世界上咁多人做咁重嘅业，仲能存在靠边个？靠嗰啲修行人。如果冇嗰啲修行人，严重嘅灾难，我哋人类会灭绝。我哋对嗰啲真正修行嘅人要感恩啊！现代人唔单止唔感恩，仲毁谤。头先我讲，对佢哋嘅毁谤，佢哋仲系大慈大悲，绝对冇丝毫减几分。嗰啲系佛菩萨，系真正觉悟嘅人。故四十八愿全显法身。而家量子力学家同我哋讲，念力不可思议。四十八愿全显法身，全系 弥陀的愿力，亦即是念力，它48愿自性流现出来的，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四土三辈九品接引遍法界虚空界一切有缘众生，点先叫有缘？你相信唔怀疑，你真做就是有缘人，呢一生绝对得生。有怀疑唔愿意修呢个法门，同弥陀冇缘，冇缘佛亦同你结缘，点结？你呢一生听到一声佛号阿弥陀佛，见到阿弥陀佛经典，见到阿弥陀佛像，所谓一力以根永为道种，阿赖耶识里头有阿弥陀佛，咁就系下种子，来生后世再得人身，再遇到嘅时候你就提升啦，就增长啦。所以无时无处冇一样唔系喺度接引众生，唔系喺度帮助众生，呢种恩德冇办法形容，仲有边种恩德比佢大嘅，再搵唔到啦。而家时间到啦，我哋就学到呢度。